这个团丁听了这番话，喜这个心里边直扑腾啊。等一会儿就叫恁的姐，叫你个大爷当不成喽，他还做梦嘞。团丁他起身却报信了，游击队里可炸了营喽。这个说怎跟民团是生死恨，那个说冤家对头怎相中啊。过来了一个黑汉子，这个大刀就往那地上扔，投靠民团就是反革命，我誓死不进王家营。何老总上前拾起了刀，万虎啊，你个说话先别瞪眼睛啊，我有气。嗯，有气呀，咱这个队伍干嘛的，革命的。对呀，干革命缺少人强怎能行啊，这个镇上有人又有强，咱能留他害工农吗？要动武，咱们人强都不够，因此上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啊。啊，呵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王虎的当时脸通红，那把刀给我吧。你不瞪眼了吗？不瞪了，不瞪了。好，出发。何老总带队头前走，队伍的行动快如风，呼呼啦啦来到了，转眼间进了王家营了。真快呀，大街上一色青石铺的路，生意买卖听兴隆，山货店里边卖土产，小饭馆里边酒气浓。就说那当铺最兴旺，因为当地人最穷。何老总领兵往前走，猛看见街道两旁立木龙，这木龙足有一人高，木条上头钉铁钉，一架木龙关着人一个，劈开肉斩受苦刑。木龙旁边有告示，字字行行写分明，上写着这些人跟着共产党抗捐抗粮闹斗争，关进木龙来示众，三日之后处极刑。何老总一看这个告示，胸中杀气胆边生，两道残眉往起竖，一双浓目往远睁。小胡子刷的一声往上翘，咬的个钢牙咯嘣嘣啊！王虎扭脸这么一看，哟，坏事儿，老总已经动杀心了。王虎急了，他为什么急呀？何老总这两眉梢往上一翻，两只眼睛一瞪。小胡子往起那么一翘，那就是气急了，要杀人呢。王虎知道啊，他跟老总不是一天半天了。老总，老总，老总，你干什么你？哎呦，老总，咱还没见到狗团总呢，咱们来。你可千万不能把气儿省啊，真要在这儿就动手，咱的那计划完不成了耶。老总这一听这句话，忙把那肚火压心中，不能发火吗？不能发呀。呵呵，看不出你粗中还有戏嘞。好，今天算你头一功。哪个还不是跟你学的吗？认识不认识？何老总勉强压住了心头火，迈开大步往前行。王虎一看行了，怎么行了？贺老总竖起的眉梢放下了，又成了八字了，可就是这小胡子还翘着，翘到什么程度啊？根根见肉，就跟一排钢针一样，敌人要是离他近了，光这个胡子就能把他扎一排窟窿。这个时候就听见蹦蹦蹦蹦蹦啊蹦，这个三声炮跟门啊门的号叫鸣。眼前一座大门楼，呼啦啦钻出了一群狗团丁，点着枪提着刀上前迎接何老总。刚才报信的那一个连忙作揖又打躬啊，抢抢抢，吱扭扭，中门打开，噼啪啦咚，鞭炮齐鸣。何老总抬头往里看，门里头高大堂屋居正中，院子里站着人两溜，墙上躺刀出鞘，个顶个的杀气腾。何老总一看这个架势，微微一笑的把不停。都说二位团总是个虎将，依我看全都是虚名，我到这里来投奔，竟然能惊动了团总东刀兵，山敌难卧虎。睡前真长龙， 此处不留一领头豪门庭，弟兄们拉刀吧，马上离开这王家营。何老宗于禁先退，于心故速，用了一个激将法，故意先得个怒冲冲，杨教从和的杜头算愿意是想逞威风啊。老宗在这里一发火，俩团宗立时就耍凶了，这个队伍十块大肥肉啊，真要拉走就吃不成了。鬼可留步，鬼可留步啊！杜头算上前喊住了贺老宗，然后他就训斥众团丁，叫你们给我迎鬼客，谁让你们动刀柄了？混账，还不把枪架起来。枪枪哦耶，还烫尾了。老宗他一看团丁架了枪啊，气得他这俩眼一眯缝，要的就是这一手。这个小子还真挺调动，迈开了大步往里走，游击队员随后行。老宗他到了堂屋内，迎面遇上了杨娇从。杨娇从他站在那里神不动，仔细打量贺老宗。金老宗身高足有那七尺半，湖北熊腰力气猛，眉分八字直目光，一双眼睛赛狼星，嘴上的胡须成一字，面色黑的有透红，不怒自有那威风在，发愤之时杀气生。又这哪是个平常人啊？不是啊，他这是高山峻岭一雄鹰啊！阁老会见面都要说黑话呀。杨娇从上前盘问何老宗：“请问阁下何处来呀？”老宗说：“我从昆仑到贵省。”老宗他从小被迫闯江湖，这些黑话他全通。请问何处去呀？牧羊城。牧羊城街巷有多少？36条街道都相通。这个时候游击队都布置好了，一个人看住了一个团丁。老宗一看时机到，摆开了架势就进攻。何为害敌耶？杨娇从听了梦一愣，这个真是个愣头青啊。我刚盼他就问我这个规矩何时行啊。海底是宽无边，深无底呀。对了，无边的大海是工农，谁敢跟大海来作对，就要淹没在大海中耶。杨娇从一听这些个话，心里边当时一扑腾，不好，他不是袍哥呀，他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冒充。杨娇从心里边正盘算，杜头算在一旁吭了声了：“哎呀，有缘是千里来相会呀，无缘这个对面不相逢。咱们今天那可是新会呀，新会呀！”刚才外边人太乱了，说话可能没听清，那就算没说吧。王大爷，既然闯江湖反共的目标总相同吧，刚才你从街上过，可看见街道两边排木龙啊？要说他们是黑，那就是血黑。我要杀尽这些个造反者，让汪洋大海血染红。何老宗闻听这些个话，胸中当时烈焰腾，八字眉往起竖，一双怒目往远睁，本来就翘的小胡子蹦蹦蹦是一根一根往起蹦。你们横行霸道还想立，疯狂反攻急先锋，你们杀了多少革命者，害了多少好工农，自古欠债要还钱，杀了人的要偿命。今天老子来到了，又跟你们新长老长一块儿请啊！大胆狂徒，你是谁？站稳，听清！我两把菜刀皮烟举，带兵镇守李州城，光荣北伐当军长，南昌起义战旗红。要问老子名和姓，贺龙，谁？我贺龙。何老总一报名和姓，堂屋内外炸了营了哟，坏了，要命的来喽！别跑啦，人家外边有伏兵啊！哗，

好，刚才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怪书卖鸡吃药，最后呢请我们的大咒出场，这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怪书大闹马家店。 闲言碎语不要提，表一表赵匡胤当初闯关西，赵匡胤那是不得地，结拜了几位好兄弟，老大名叫柴君贵，就是柴世宗。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，老三姓郑叫郑子明，就是郑恩。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，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，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。这五个人没有事干，就执着犯三买扇子。柴世宗他推销车子打上盘，郑子明拉车在头里，五个人正然往前走。赵匡胤过来把话题，哥，慢着走，什么事？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，有钱给我两吊吧，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。柴世宗稳定把眼瞪，不是老二说话没出息，你知道吧？咱昨天卖了3把3，咱们一共卖了3起2吊1，五个人得饭量大，一顿饭吃得净净的。你说你饿谁不饿？你说你急谁不急？拍拍良心想一想，哪一个偏吃好东西？饿不饿跟哥走，再说饿了哥不依。赵匡胤稳定把眼瞪，他当时翻了红眼皮，哥，你要是没钱当大哥，谁愿意没钱当兄弟？中途鱼龙没盘飞，你不该邀约姓赵的，五个人都没钱，咱们一块挨饿去。依我说咱们散伙吧，个人还干个人的。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，老三你还卖油去，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，老五你还算卦去，二哥你呢？别问二哥我的事儿，我上赌博场里赢钱吃，赢了钱我就拿着走，输了我就抓腿去。赵匡胤的活说答应要，那就是他留的。这个赵匡胤那一行说着把衣裳，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。这五个人要13，慢着，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，郑子明金剑忙施礼，尊了声俩哥俩兄弟，大哥二哥别失散，咱们结拜不是用意的啊，咱们要是翻了脸，人家说咱没出息。二哥哥别着急，老三我一个拙见识。老三你有什么主意？二哥我饿了，能吃饿你就说，不能吃饿别讲。能吃饿怎么吃啊？这前面有座破古庙，多年到他没收拾。赵匡胤说我饿了，上庙得啃山墙去。这二哥你别抬杠了，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，砖头瓦块往里拾，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，咱推着小车吃饭去，吃了饭咱就拉着走，他要钱给他闹乱子。陈世宗稳定点点头，这个主意倒是的，先早一步，有了钱再还呢。走走，五个人往前走，前已经到了古庙里。陈世宗打开了箱子盖，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，砖头瓦块拾了个满，不怕盖上箱盖子。老五，过来，就说你这个学问好，这个箱子盖上写封皮，写。苗光义稳定盒子，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，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，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？郑子明闻听一瞪眼，我这老五挨个才不去了，谁叫你写些石头蛋了？箱子上边写好的，你写咱推车的石头瓦块，店里掌柜的管饭呢，这不盖上盖了吗？他看不见石头了，什么值钱你写什么，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，写完了贴上咱去吃饭，吃了饭咱就走，不问咱要钱没事儿，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就得赔，他赔了就拉倒，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店房咱就走，明白了吗？二哥哥的指指他，我这肚里放个发烧，你饿着好受啊，是怎么着？那人家不一定赔啊，别管赔不赔，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。好，苗光义未听不怠慢，就提起笔来写封皮，刷了刷了写完了。郑子明他挖了一把烂紫泥，挖紫泥干什么？没有酱子贴，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。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，啪，我怕贴到箱盖子，你要为上边怎么写？一会儿垫着我就提。郑恩说，哥，每天推车都是你，是你还在后边推车子，不行，陈世宗别说我推不动，我这个身上没力气，这怎么沉我推得动吗？你只管后边架着吧，小车子不够我拉的，二哥哥给死的手里有兵刃，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，这个老五身上有件大褂子，在后边冲个掌柜的。这才穷凑合的人，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。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盘，郑子明拉车在头里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，右边开赵匡胤真像保镖的，苗光义后边扛如涛，他是拽了拽，还真像一个掌柜的，还装的真像了。好，五个人往前走，来到关西古村集。 东西街看不到头，这生意买卖真不利，路北的就是一座住开店，啪楞门口一杆小黄旗，郑子明拉着往里走，赵匡胤踩着小车子，老三我睁眼睛往里走，没看见那个姓王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，担保无惧心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，小让倒有二百七，晚上了大门跑不了，你想死到他店里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，这老虎顶门戳不得。郑子明闻听一瞪眼，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，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？这里没钱不行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。是别说没钱也是不行。对呀，反正说腰里没有钱，哪里不是贫民区？怎么有人就是插的猪的，不是鸡毛给蒜皮？人说掌柜的他姓马，就说老板他姓吕，姓吕我也不在乎。赵匡胤一转没遭住，和郑子明杨子拉到长棚，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，赵匡胤本车子上盖了一零四，这四位个人八楼上，郑子明陈胜我那个真箱子，他把左盒拿过来，一屁股坐在车档里。兄弟哥，你们上楼把我在这儿了。嗯，跑堂的过来一点头，叫了声海莲大个子，大哥，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，你蹲在这里干什么的？郑恩说看守货传手多，我在这里看东西，要都上楼上去吃饭，俺没了东西算谁的？哦，你看你东西了啊？他还看着，他不看着也丢不了，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？这是一个做派。小堂官一听怎么着？他看东西。掌柜的刚进个物局，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，有菜有事吼，这么着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。小堂官冷笑了一声，大哥干什么？看东西，看东西啊。正跟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？是看东西，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？头一趟，是你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可没打听。大哥啊，关西路为民打听方一方，马家店的数第一，不是堂官我说大话，关西路没有偷咱的，你喂喂打铁的母料一条狗，那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。你别说丢不得东西，丢了东西不要紧，俺掌柜能赔。有一次打铁的母了一条狗，值150个大钱，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，杠杠的四个牙，让人也牵走了。人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，俺掌柜的配他一个大闺女。人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，半拉鼻子一只眼，走道还有点毛病。你说俺掌柜的配的女人多漂亮，18了，银盆的大脸，凝细的腰，点点的金链，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，狗撵鸭子呱呱叫，张鞋子不拿锥子，真好，让人领走了。大哥子，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，你木料东西我认你，你木料一样配两样，木料脑子配好的，掌柜的不配我配，吃饭去吧。郑子明未听心欢喜的，这个正合我的事，这会儿楼上去吃饭，回来咱才闹乱子吧。郑子明等了等了，八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。哥，每天有钱得点饭，今天没钱我点席。陈世宗倒说慢了点，这吃馍别吃睡好的，五个人都没钱，陈总麻烦你算了吧。大哥，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？ 没钱不行。 你就吃一砍二眼观三的就去吃完了没钱呢？没钱也是不行。对呀，要吃就点好的吃，吃完饭大家知道的。小大官等了等了，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，无为烟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？你吩咐出来我半句。正跟说先来我25斤酒，不要花酒要干的，要25斤酒啊。我这五位还真能喝呀，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？五位呀，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不喝没要酒干什么？不贩卖酒干酒。哦，是是。要菜吗？喝酒不吃菜吗？什么菜呀？你这店里有什么？哎，俺这店的山珍海味，菜蟒银鱼，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喝的、浮的、草根的、蹦的，你再能说得上来，样样皆有。不要废话，整猪整羊你来上俩啊，哎，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、白只鸡，不行，大姐我要36，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。哦，行，我要那金鳞木耳、云中烟、猴头烟，我海的鱼、香的蘑菇、皮蒜汤，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，这错不了。这个，你这是菜啊，还要饭吗？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？什么饭呢？多着了，那你说说吧，听着吧，每人每10斤病年肉，每5个人50斤啊。每人每600肉饺子，要5-6000。对了， 这换上我要二百对，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，再张大耳朵打门没敢板，一动向门住喜的。耶，我小大伙为你一练最好家伙，真的饭吃了半年的，我的老爷半年。嗯，不能就他们五个，大概后边还有人，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，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。无为呀，那么一共来了多少人呢？这后边还有没来的。一共来了俺五个，你没看见俺推了一辆破车子？就你们五位啊，哎，那五位也吃多少，咱要多少吧？别糟蹋这些好东西，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？还办个哈巴能吃的？你自个儿做好端的来，你三爷看看给银子，好、哦、是吧、啊？小大官喜的猛一蹦，笑嘻嘻的把话题：天老爷，下雨吧，下雨吧，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。这要下了十点半个月，高高的打这个平印子，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，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。小大王下边喊一遍：“耶！”厨房的老师捉了鸡，那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，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，扑扑棱棱把鱼宰，扑扑拉拉去宰鸡。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，我就在送在戏口里，弟兄们一见就来到，个个扒开水包皮，呵，他们五个对抬头，不顶顶，三斤喝的静静的，三斤喝干了。弟兄们一见菜来到，个个下了皮罩了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。这个正中正要吃卤俩，吃完了，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，大家吃了三十六，扒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，没人没吃了十斤饼卷肉，吃了六百肉饺子，火烧吃了二百对，羊肉包子吃了九七子，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抽了抽了喝稀的了。这侍从单位怎么样了？正跟你说，我这会觉着不得力了，别吃了，都不让吃了。吃完了饭干什么去？走啊，欠你，没钱，没钱人家叫走啊。不叫走，叫他算账，到长棚里边拿钱，一掀箱子盖儿，我一看竟这转到石头筷子，我就说丢了东西了，叫他赔。老吴嫌那个我一念，叫他照样赔。老吴嫌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？哎，要不赔咱就给他打，打住单方咱就走啊。要打架吧兄弟啊，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，吃六成包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一喝茶够七成，一撒药够八成，一生气够九成，一打架够十成，这不正好啊？干嘛生气呀？哎，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？但是假生气，别管真生气假生气，你得生气，不生气打不起架来，一生气够九成，一打架够十成。你要吃十成包啊，一喝茶十一成，一撒药十二成，一生气十三成，一打架够十四成，弯不到腰过挨揍，这人正好叫他算账。打对，堂哥啊，算账来了。小堂哥为你心欢喜，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，先打五五二十五，又不量五饼一十，回把厨房打一遍，叫五十三两担四粒。五位爷，这四粒银子让了吧？这五十三两给好的。哎，郑云道说你别让，如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。好，谢谢，别嫌了没钱。没钱不行，俺这店里不赊账，谁对你说赊账了？你说别嫌了没钱，没钱不是赊账吗？我说在这路上没钱，钱在什么地方了？在长棚里了啊，那下了就是咱们拿去，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。是啊，郑子明就在头里走，这后边跟那个夜奏的，后边跟那个夜奏的。而郑子明迈步进长棚，吃车子上拉开一零戏，各门工头开三晃锁，五八八打开箱盖子，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，耶，假意的翻了黑眼皮，大哥，啊，咱上哪里什么了呢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住到海淀呢？啊，海淀。光顾那里在吃饭，这里丢了好东西，什么老三说下我我是王八蛋，箱子的精神恶来事，把这宝贝给换了啊。小堂官问你这些话，上眼皮撒了下眼皮。我真倒霉啊，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，他这里把东西丢了。我说的大话，没来一样赔两样，掌柜的不赔我赔，我咋这么倒霉呢？嘿，大哥大哥，你丢的什么？你做的什么东西给我说？我说给我们掌柜的，我们掌柜出来陪你。你咋呼喊叫当了么了？没得我，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，一样一样都写的，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，念念吧。念念，小堂官，我一听揣脖子，我自小没当学武的啊，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？说的这一套不识字，念不下来，不识字。俺有清单有行票，箱子盖上有封皮。俺说俺有什么不行？俺有清单，俺有行票。既然你不识字啊，听一听三爷对你提，这个头一样，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，多少？多少？二斗二升金刚钻，行了。你别说第二样了，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，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，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，谁再能赔起你？我是王八蛋，这里边还有吗？ 这不是知县的，里边还躲着了 啊，还躲着了。哎呦，晚上一走水出去，然后这有点费劲吧？ 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说的都差短了，我怎么说话？我说你稍微一样也不行，我弄不背都是什么？你说就是。哎，头一样，俺木料二刀二升金刚钻；第二样，四刀四升金豆子；第三样，三斤三捆灵芝草；第四样，鹅金料银金马驹，不金马驹，嫩鹅金灰料银，罐里挂了是活的。活的 第五样在海东带过的珊瑚树，第六样在东海岸还八里六张牢笼皮，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，万岁皇爷的鬼龙衣，银子整够三千两，那是俺弟兄盘费的，俺不是中途鱼路做买卖，我告诉你，俺是国王点点金毛的。这些东西还不算，里边还有值钱的，夜明珠十八颗，都像茶壶这么大的，行了，大家 啊，那我就一连在这一家我都配合，茶壶大的夜明珠， 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？人家说跟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，小堂官这里猛一蹦，叫两声海莲大个子，大个。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？老半天你是个大富的，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？有钱没地方买啊，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，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。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，八成你想惹嘛吃。大富啊，朋友，大户你上撇出去，来这里打到户窝里，要有银子叫你走，没有银子请你的屁啊。郑子明闻听一瞪眼，怎么着？你这个店的姓扒皮呀？哎呀，丢了东西你不认，不怨人家说呀，你这个店的是叉子，什么叉子主？他说着说着一巴掌，嘣，把堂倌打了个嘴给你。小堂倌一抻嘴一咧嘴，被门关上电毛去了，没气儿了，死了。打死这个堂倌不要紧，拿一些堂倌做了去，伙计，了不得了，打死人了。人命关天，别让他跑了。敲锣呀，伙计，苍啷啷，锣声响。伙计们窜出好几十，拉出来杆子、苗刀、三节棍，拽出来鬼子、流星、方天戟。就听二老人声响，把郑恩围到长风里。呀，郑恩说：“大哥，哥，快点来，咱家老五第四的，那吃饭本事，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？陈世宗，到时候快点去，老三拿着着了急。”陈世宗拿过他的车点棍，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，苗光义举起个燕窝石，郑子明没病人，他在院里着了急，到这边留神看，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，小枣树粗着刀够两掐半，高着刀够一丈七，那走到今天忙抱住，照着上边施力气，开开嘎喳一声响，带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，往前面一揉一拉溜，往后边一拉二三十，他揉了一个鬼车边都二绕的着了急，二绕的着了急，完了。 好，欣赏过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大闹马家店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。刘欣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关爱盲人， 让我 照亮世界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